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大家好，我是鬱敏，我現在要在這裡宣布關於鬱敏在 My Radio 的節目直播和重溫的安排。在直播的部分，我的節目包括鬱敏踩場、鬱敏踢爆、鬱敏回客室，都會在我的 Facebook 戶口度直播，亦都會在 My Radio 的 Facebook 專頁直播。新的加多一個就是 YouTube 黃鬱敏頻道都可以看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後咧，可以喺呢度撳訂閱，係嘛？咁咧你就可以睇到鬱敏喺 My Radio 嘅節目嘅直播，仲有鬱敏嘅 YouTube 頻道，你可以睇到過去八年黃鬱敏喺立法會嘅發言全記錄，非常之精彩。記得要訂閱鬱敏 YouTube 頻道。 好，第二節嗱，頭先就講到佢哋點樣登月咯，咁可以好快講翻佢哋都要走噶，係咪先？嗱，咁可以再去一去個沙鏡先，唔該。嗱，咁登月嗰一下咧，咁就完成啦。咁阿 Armstrong 同埋阿 Buzz 要離開啦嘛。咁其實咧呢架探索車其實就只係得有一 part 是會離開個月球啫。咁啊呢一 part 都要講拜拜噶啦，係啦。咁而呢一個我諗叫做， 因為下邊嗰班咧就原本純粹幫著陸嘅啫， 係啊，即 係要升上去咧，盡量將多餘冇用嘅質量咧就要掟走曬去。更何況佢哋上去嘅時候咧，係攞住喺月亮上邊一堆石頭上去嘅， 差唔多係啦。Total 其實 有負重嘅， 我冇記錯，應該 Total 係攞咗400公斤嘅嗰啲 石頭啦， 石頭啦嗰啲咁嘅嘢啦， 石頭啫嗰度。 喂，其實應該得石頭啫係嘛，水都冇， 你冇理由攞盒飯上去啊， 好難講。嗱，咁就。 上面等住嗰陣咧，其實都慘慘地嘅，佢冇份落去啊嘛。 係啊， 咁但係佢就好緊要。 Michael Collins 係，因為佢負責要喺上面睇藥機，同埋就係即係同埋佢係可以同下邊保持住一個有限度嘅聯絡嘅。 係，但係佢就同地球嗰邊係完全冇聯絡噶啦。 咁就唔奇嘅，咁因為好睇當時嗰個客觀環境，因為佢咧比較接近月亮嘅表面咧，佢就譬如話，如果匿咗去月亮背面嘅時候，佢都同月亮嘅地面失去聯絡嘅。咁調翻轉，如果佢繞咗去背向地球嗰面，喺月亮即係個背脊嗰邊咧，又係會俾個月亮擋住，令到啲信號去唔到地球嗰度，又失聯絡嘅。咁所以佢係即係只能夠係喺一個圓形嘅軌道圍繞住個月亮，比較貼近，就保持住同下邊嘅聯絡。咁希望下邊咧就唔好出咩意外，基本上就喺上面度住啦。如果等了幾耐都收不到任何信號，就可能要假設佢哋下邊啲人已經 係啊。嗰陣時佢有一刻諗過咧，其實下面那邊真的沒有人再聯絡到，他要自己回地球， 他要自己走 的，是的，就當但是當時他就即是當時其實他雖然跟地球沒有聯絡，但他那個信念都很強的，即是就這些真的講的 mentality， 那就好好彩見回兩位隊友回來那個軌道 接合， 是的，那就其實這樣首先再接合先，那大家就不要以為接合這樣回地球，其實接合完之後呢，即是 Armstrong 和 Buzz 去了一個 command 之後，其實他都說拜拜了， 是 的， 是的， 搬曬啲嘢， 搬曬，而其實呢嚿嘢都甩埋了， 是的，我就諗呢嚿嘢本身都是呢是推進的，即係本身係攞嚟變軌推進的，咁但係當然啦，呢嚿嘢幾時呢？最後呢嚿尾幾時甩咧？就是幫佢哋咧朝翻向啱嘅地球方向， 係咁樣， 係啦。Okay. 幫佢哋即係去翻，會即係帶佢哋翻去地球嗰個方向教好之後咧，就先用盡燃料就甩埋。 喂，但係得翻即係我咁樣睇，喂夠唔夠燃？即係夠燃料，當然夠燃料。 燃料啊夠嘅，因為咁嘅，你翻地球嗰下咧， 你是只需要克服了月亮的地心吸力， 嗯， 你只需要克服月亮地心吸力，剩下来就是个地球吸你过去的。 哦， 所以你 怕 是怕个地球，即是你是首先等于攀一座山，首先上一个斜，你去到最高峰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想怎样落山，你自己碌返落去了，咁你就自动过咗一个呢月亮同中间某一点的时候呢，即是那些高中物理人要计下呢点在哪里，咁你过咗嗰一点呢，基本上就是个地球可以用佢嘅地心吸力嚟将你呢个太空船吸返落嚟。 嗯， 所以你担心嘅係点样校正个方向，唔好令到个地球吸你落嚟嘅时候一系就直冲咗落去，一系就冲唔正落去就俾个地球大气层弹返走。 哦、oh, okay. ， 所以呢個就又係一個挑戰嚟嘅。 即係所以其實當時用嘅燃料唔係真係 開頭，你見點解咁大咁大碌呢？因為佢要克服地球嘅引力，地球引力係強過月亮引力嘅。克服地球嘅引力，去到過咗嗰個最高點之後咧，就靠個月亮吸你落去。但係你由月亮翻翻嚟嘅時候，你最少要擒翻上一座冇咁高嘅山，就靠個地球再吸翻你落去。咁所以就返航嘅時候需要嗰個燃料要求就低啲啦。 OK， 咁就哇呢 LEGO 族都算係咁啦，即係做呢啲 pass 嗱，咁就即係去到最尾好簡單啦，咁佢就會。即係 LEGO 都算幾得意，咁佢就整咗一個類似一塊板，就是、海嚟嘅。咁咧呢個就誒、落翻地球啦。咁亦都到時有啲即係嗰啲叫救生嗰啲叫咩啊？ 純粹係嗰啲浮波波啦， 浮波波啦， 顏色咁鮮豔，就希望上面嘅飛機容易啲睇到啦。 咁就即係呢個就係翻到嚟地球安全嘅嗰個模樣。誒，咁就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唔該你。咁就嗱 LEGO， 我覺得做呢一 set 真係算係咁噶啦，同埋 都好仔細噶啦。 頭先都忘記講啊，咁你見到。最大的支推進器啦，誒擺翻呢度先。咁你見到其實有個美國國旗同埋 USA 啊，咁喺第二支都仲有一個 United States， 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印件嚟嘅，咁就唔係貼紙。喂，我覺得呢個真係算係咁啦，咁樣。咁呢個就主要係支火箭啦。咁但係都仲有一個問題想問啊陳博啦，其實支火箭反而係由德國嘅科學家。去發明， 應該咁講啦。最現代嘅火箭技術率先由德國人搞先咯。即係大家知道，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尾嘅時候，嗰種噴射式戰機嗰種火箭引擎咧，就德國領先嘅。即係如果你話記個名咧，有啲叫 V2 火箭。 嗯。 咁基本上到德國戰敗之後咧，就美國同蘇聯咧鬥快去抄德國家咧，嚟希望將呢個火箭技術搶過嚟自己嗰度。 咁就係啦，美國當時就直情係將一班納粹嘅科學家就吸納。咗過嚟美國嗰邊， 咁另外當然就係佢自己人去嗰邊，亦都學曬嗰邊嘅嘢啦，將佢啲技術資料攞過嚟啦。咁其中比較出名就係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嘅麻省理工學院同埋加州理工學院嘅嗰啲火箭專家。咁啊，今日咧，如果你講麻省理工學院嘅 Aerospace Engineering 咧，就係呢一即係佢哋嘅元祖前身咧，就係當時佢有份去將呢啲。即火箭技術攞過嚟嘅呢一班咁嘅科學家啦，咁、有啲人名好出名嘅，有啲范卡文啊，同埋佢個徒弟叫做錢學森，咁錢學森就死咗唔係好耐啫，即係過咗2000年咁，咁佢後來當然錢學森亦都因為後來麥卡錫時代就俾美國係啦，翻咗中國大陸就幫中國大陸整咗航天技術，即係幫中國大陸整火箭。咁基本上，所以你話呢啲咁樣嘅火箭技術嘅元祖咧，就要都係德國啦，可以就話。 哇！其實德國真係當年嗰個技術真係 勁啊，勁啊，好勁。 嗱咁就嗱， 當然佢哋又火箭好勁，但係帶咗搞原子彈就慢咗啲啦， 係咁啊。 另外一方面啦， 嗱咁就呢個就 火箭講完， 主要係個火箭先啦。嗱咁啊，第下一 part 就要講穿梭機嘅 穿梭機。 嗱咁阿陳博又想問啦。是不是因為火箭用的那個 cost 啊 material 太多了，同埋已經覺得月球那邊都差不多即係做曬所有研究咯，咁就不如即係整翻支慳啲嘅可以 reuse 嘅穿梭機。 係啦，即係都係 即係呢個原因， 就係盡量盡即係其實去到呢一個嘅七八十年代都諗嘅，就係嗰啲火箭任即係嗰啲咁嘅太空任務，你見啲火箭啦到臨尾剩翻個一。一滴哆咁樣，其他嘢全部係唔用得翻，好嘥。 呢啲其實就算跌落地球都未必用得翻。 所以令嗰個任務嘅成本好高，咁所以就諗啲慳家啲嘅方法咯。咁以當時嘅技術啊、材料方面嘅局限咧，咁佢哋就發展咗條叫穿梭機嘅技術。咁穿梭機最犀利嘅就係當然佢落嚟嘅時候可以用一個飛機跑道落啦。咁所以嗰個安全系數會高好多啦。有隻翼嘅話咧，嗰個即係霧嘅危險係會少啲。 因為佢可以食住個空氣嚟幫佢剎停，同埋幫佢改變方向。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如果大家睇到呢個穿梭機模型咧。即係橙色嗰嚿咁嘅嘢，最大碌嗰支咁嘅炮咧，其實亦都係載住最個燃料倉嚟嘅。係。咁呢支嘢就係可以咧上到去之後甩走咗咧，然之後就會自動喺個釘釘度整個降落傘出嚟咧，就可以令到即係落翻嚟回收噶啦。 哦，係啊，呢個頭先 乜嗰個真係個燃料倉嚟嘅。 O K， 喂，即係呢嚿嘢其實可以 reuse 都算係幾 economical。 係啦係啦，但係其實發覺原來 reuse 唔係 reuse 得好多次嘅啫，即係嗰、那個即係你發覺佢執咗翻嚟之後又要再重新執靚過，令到可以再用咧，都係一個成本嚟嘅。 嗯， 咁即係最後都係發覺唔係太划算，即係純粹就因為好多以前有，即係以前今日已經好輕便有嘅材料，當時未有。嗯、即係譬如你講嗰啲咩碳纖維技術啊，甚至乎嗰種整 ceramic 咧，整嗰種陶瓷技術咧。以前是沒那麼厲害的，現在整到更加輕便、更加厲害、隔熱、更加好的東西、啊、也是很輕的，可以用到最輕的包裝載到最多的原料帶上太空，甚至乎即過了即後來現在我們知道穿梭機都退役了、現在就要用回去火箭，但你發覺火箭就不會好像以前那樣了、不是以前這一種那麼大的火箭了，就是一些很細緻、很輕巧，佢 載到人嘅， 載到人，載到貨，即係佢可以亦都係用一個比較輕嘅材料，載到更加多嘅嘢，個效率更加高。 嗯， 然後就係、是、亦都係可以 recycle。嗯，咁所以計落條數，而家又翻翻去火箭個年代啦，就唔係用到穿梭機。穿梭機嗰個咧，其實最貴就係咧，其中一種好貴，唔係最貴啦。 呢、這個可以去個曬鏡啦，不如直情唔該你啊。 大家睇到嗰、那個即係我細個咧畫穿梭機，即係最中意就係呢種咧，嗰種黑白配搭嗰種咁樣嘅感覺。咁、其實佢外邊嗰陣白色咧係一陣陶瓷嘅材料咧，係攞嚟做隔熱嘅，一塊一塊好似磚頭咁大咧，真係一升上去就甩十零塊出嚟噶啦。咁啊次次咧你要咧枕住成要黐翻佢。 但點解要咁樣？因為隔熱。 因為要隔熱，同埋你做唔到大塊個技術，只能夠係細細塊、逐塊逐塊咁樣黐嘅。你有時有轉彎變形，你冇咁嘅技術去啤成嚿出嚟、而且有時有啲熱脹冷縮嗰啲咁樣啦。咁我諗呢都係一啲考慮啦。咁總之就係、是、即係你要保養住嗰種外層嘅絕緣材料係一樣好貴嘅嘢嚟嘅。 OK， 即係連架機咧本身平時喺地面咧都唔好俾佢日曬雨淋啊，都要拍有蓋嘅，仲要係咧嘆住冷氣抽濕嚟去俾架機。 喂，咁其實嗰陣時個 Magnus 都金嘅喎，係 啦，所以其實後來發覺咧，你飛嗰下可能平，但係你一路原來擺住喺度咧，泊車費好貴嘅，就即係呢下嘢咯。咁所以而家你見 SpaceX 就唔即係避開呢啲咁嘅問題咯，即係啲新一代嗰啲可回收式嘅火箭就 嗱咁啊，呢一些好簡單咁講下啦。咁佢就嚟自 LEGO， 首先其實 LEGO 特意出咗兩次嘅，就number 分別係10213、2010年出嘅。咁就我冇記錯，應該2011年啊，即係時間可能搞錯咗就唔好意思啦。就再出過第二 set 就10231，其實兩 set 嗰個款係差唔多嘅，咁、但係以後面嗰個就比較穩陣啲咁樣啦。咁呢一 set 就都好多謝嗰位朋友借俾我，因為其實我初初諗住借架火箭嘅，咁我見到咦仲有穿梭機，咁你知我好貪心噶嘛，咁啊即刻舐埋過嚟嗱，咁啊多謝嗱，咁啊好簡單啦，其實呢架穿梭機都算係幾都算係咁啦，佢就呢個位可以再分。可以再分開，其實這兩邊呢其實都可以再分開，但是時間關係我就不做給大家看了，這個就我將它拿開先，即是當它跌了地球了。其實跟這架穿梭機呢它是有兩個人仔的，但是這位仁兄很過癮，他就是喜歡一些大東西小東西那些、全部跟我彈開，所以這次就沒有拿人仔過來，而裡面就都可以叫做打開， 這個正式可以裝載到，應該裡面可以裝到成七八噸東西、 七八噸 你覺得算是多啊？定係 我唔知有冇記錯嗰個數字，因為嗰陣就算睇嗰個太空站，即係嗰個蘇聯一套蘇聯戲咧，佢講佢嗰個太空站，好似大約，因為如果我即係記錯，即管即係事後再提翻我啦，即係好似大約都係再七八噸嘢上去啦、即係算係個運載能力幾高嘅一樣嘢。 同我諗同 Saturn V 相比，已經係多好多。 因為穿梭機最重要就係咧，佢要承擔一啲任務，唔係淨係載人。到你個太空競賽去到後期嘅時候咧，你係講緊係載貨，但係點解要載貨呢？因為要起太空站， 呢個係 同埋要放人做衛星。 蘇聯嗰邊 氣啊，係咪個太空站？ 太空站咧就率先就由即係蘇聯禮炮 X 號嗰啲咁樣啦，即係嗰啲計劃就不停地就擺太空站上去。第一代太空站一嚿嘢咁兜幾個圈，即係好似天宮一號咧，兜幾年跌翻落嚟嗰啲咧。咁即係比較細嗰啲啦。咁但係後來就要整到去聯合嘅太空站啦。到後來就由冷戰結束就繼續有聯合太空站。但係其實有樣都可以提一提就係、是、咧，蘇聯都有想學美國搞穿梭機計劃嘅。 OK， 你可以去翻個 Viking 先，係啦， 但係就未搞得成咧，就蘇聯解咗體。即系穿梭机都解埋体啦，咁所以就即系穿梭机入边又摆咗喺度，咁但系成个计划解体啦，咁样。 哇！俾你估，如果苏联都仲 run 紧啦，即系其实嗰个状态会系太空竞赛定系太空合作咧？ 合作居多噶啦， 合作居多， 合作居多噶啦，即系因为都实在个经济，因为呢啲嘢都系几贵嘅嘢嚟嘅，即系你美国咧，佢就可以透过一啲私人嘅资金去投入，咁啊减轻嗰个政府嘅负担啦，吓。咁即係，但係就蘇聯就基本上就計劃經濟式經營啦。 係 ，planned economy。 係啦。咁你睇到就係即係呢一個穿梭機最主要就係呢一個咁嘅倉咧，就攞嚟載貨。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成架咧就即係入翻地球軌道咧就飛翻落嚟。咁其實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隔熱嗰陣咧就喺底嘅呢度嘅，因為嗰個穿梭機降落嘅時候咧，佢唔係話咁樣用個機頭咁樣鋸落嚟嘅，佢係咁樣即係同個大氣摩擦嘅時候咁樣斜斜地攞去嗰個肚腩咧。嚟去同大氣摩擦，嚟去順便咧就去減速，咁個底就基本上燒紅曬， okay. 所以就係、 是、哇誒咁就睇翻呢個穿梭機嘅啲近代史其實都有兩次嘅悲劇，就係1986年啊、 挑戰者一號， 挑戰者就其實升空咗40多秒就 爆、啊、而且嗰陣睇到就係嗰七個太空人喺有曾經嘗試用過逃生裝置，但係失敗咗嘅。 哇！ 快爆咗。咁另外就2003年 係哥倫比亞號，係啦。 咁所以即係我都明點解佢特登唔講邊一個號啊？咁因為唔似得，即係 Saturn V 就一支火箭承擔咁多次任務，亦都有一啲好成功嘅登月任務，有一啲好成功嘅救援任務咧。但係挑戰者 即係光輝 嚇，挑戰者都光輝嘅，但係佢就。即係個 record 更加複雜，嗰啲悲喜交集都更加複雜啦。佢又帶過幫手帶過好多零件上去砌太空站，跟住即係甚至乎係帶整實驗室咁樣。咁但係就有兩次好悲劇嘅任務啦。 其實你見到呢度有寫個 Avengers 嘅、咁但係即係根據 LEGO 嗰個官方嘅產品咧，就淨係話 即係穿梭機嘅 算啦，係啦。咁佢係邊一隻？咁就大家自己諗啦。咁另外就想問啦，即係最近嗰、那個即係。太空探索和發展是去到哪個程度？ 近年又講得比較多就是那些火星任務，你火星即不只是去月亮，你要去火星，因為去到火星的另一個層次，你整個任務就不再是只是以月來計，你用年來計，對於那個人的維生要求、即是那些物資、等等的要求也都越來越高。咁你去得嗰度，你唔會話諗住去蜻蜓點水又攞幾嚿石頭翻嚟嘅， 因為去嗰邊都 你去嗰邊就係諗住起埋嘢嘅，起基地，咁所以嗰、那個、那個運作要求更加高咯。咁我會話啦，近年真係嗰種太空探索咧，人就載過上去啦，嘢又載過上去啦，月亮又去過啦，咁你只能嘅就係突破就係、是。再更加多嘅人或者嘢去更加遠嘅地方，咁但係調翻轉嚟講。太空是不是又係借得呢啲嘢咧？又唔係，所以更加大的價值就是可能你找一啲嘅太空船、火箭去射一啲人做衛星上去，就不是派人啦，就幫你去放眼成個宇宙去睇呢個宇宙。其實那個成本效益會更加高，所以我會話是一啲學術研究計劃的價值更加大咯。你如果你想做一啲無重狀態之下的實驗，你近地球啲同遠地球啲個效果冇乜分別嘅，都係無重狀態啫嘛。即係你有冇諗到一樣嘢？有冇一啲嘅生物實驗室嘅實驗一定要去到火星嗰度做先安樂嘅咁樣嚇？咁你好難 justify 到呢樣嘢。 咁所以而家即係嗰個發展就其實已經唔係睇緊要去邊度去嗰度，而係即係 beyond 呢樣嘢。喂，咁我想講啦，即係如果攞美國 passport 會唔會過癮咧？因為可以遲啲可以移居去火星嘅喎。 我又唔知係咪一定要美國 passport 先得啦嚇。 得美國先做到嘅嘛，而家我 嚇咁你話如果講登月計劃，咁有隔50年後都有國家再做嘅，咁就係、是、中國會再做啦。 其實做嚟做乜咧？講真， 做嚟話俾人聽，我都做得到咁解咯嚇。你50年前做嘅，我終於50年後今日做得到咯嚇。 但係呢度要識聽，終於做到。不，但係即係。 咁又想問啊，點解啲嗱？可能我第一次都有問過，四十幾年都冇再去翻呢個月球，我諗係咪因為啊，都要探索嘅嘢都得到曬？ 大約都係咁啦，即係你問題，如果你再想攞 sample， 你係咪一定要派人上去攞咧？定係派、派架車上去搞掂咗佢又 OK 咧？咁你同埋派得車咧，你嗰個對於成個任務要冒嘅險咧，你要達到同一個目的，但係你冒嘅人民方面嘅險咧就少好多。所以就算去火星，而家都是派架車上去噶嘛，嚇、唔使派過，然之後喺地面上控制就得噶啦嘛。咁爭在就係你越遠嘢，你嗰個通訊嗰、那個信號接收能力啊，個方向同埋嗰個信號嗰個延誤咧，又會更加多嘛。 嗯、 如果講去月亮計劃咧，你個信號一來一回咧，兩至三秒到啦，嚇、咁因為咧月亮同地球嘅距離咧，就係、大約係光要行一秒多啲，咁你一來一回咧。三秒以內即係一個信號， 好快 咁、但係你去到、火星咧，就以分鐘計嘅喎，啲嘢係以幾十秒計啦，唔好話分鐘啊，以幾十秒咁樣計嘅咁、所以嗰種個同埋信號越遠就越弱咯。咁、如果你係派人嘅時候，冒嘅險更加大咯。你好已經唔係即時嘅，你亦都冇嘢快得過光速，所以你冇得係可以即時去做一個通訊。啲嘢就一 send 咗信號過去。要等，即係等於你去，等於 send WhatsApp 緊幾耐先藍剔你啦咁樣你發覺原來等成分鐘咁樣去咁去做嗰啲嘢會係。 OK， 嗱，咁啊，最後一個問題要問啦。咁啊，呢支火箭就叫做實槍 V 啦。咁點解又唔去下土星咧？ 遠咯、 啊，遠。咪即係我喺度諗啊，點解當初叫實槍 V？ 我覺得好搞笑呢、這個名 字。又咁講啦，即係呢度又可以提一提嘅。你節目前你都問過我嘅。點解嗱？即係Saturn本身佢唔，我哋就讀天文就解啊，去土星嘅意思啦。但係其實命名呢啲咁樣嘅金木水火土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用咗一啲神話入邊嘅神 去 命名啊嘛。咁Saturn就係龍神啊嘛。 龍神係。 咁、你都知道有啲咩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嗰啲，其實都係 冥王星而家好似唔當係 九大星唔當係啦。咁但係當初以為係嘅時候，就將冥王呢個位俾埋佢。你嗰啲 Uranus、Neptune 同 Pluto 都係呢啲咁樣嘅神嘅名嚟噶嘛。咁佢只不過。我想是用純粹用個神的名字來命名去就多過是真的話呢即係第時就佢啲要用呢支火箭嚟上土星，我諗就未有咁偉大嘅嚇。 喂，唔係希臘神話都算偉大喎，話大佬貢獻咗幾多啲好型嘅。 我反而比較有興趣就係、即係世嘉公司去整佢部遊戲機 Saturn 嘅時候，係咪要向呢個火箭致敬嘅啫？ 真唔知點解 Saturn 更加無聊啦呢個。 唔係因為即係之前咧，我做 research 咁即係太登陸月球嗰年我未出世啦。咁我喺度睇翻啲資料，究竟 Saturn V 嘅中文譯法叫龍神一號啊，定係叫土星啊？唔係龍神五號定土星五號嘅。咁後屘就問翻台長，佢話土星五號咁樣。 當年我諗中文翻譯冇諗咁多啦，就英文就冇乜呢啲咁樣嘅，即係其實我諗最主要就係、你如果真係要揾翻原意嘅話，你唯有就係揾翻去 NASA 佢有冇一個典故去講翻呢個原意係。想用乜嘢命名？ 其實真係我諗都可以整一集，即係啲命名機位型喎。 係啊，係啊。 咁就係咯，即係講到 NASA， 咁最近睇翻資料，佢係即係directly owned by 唔係 owned by， 即係administrated by 呢個 federal government。咁嗰陣時嗱，阿陳博你喺美國啦，有冇話成日都睇到好多呢啲？嗰啲關於太空嘅資料啊，或者喺華盛頓，我記得係有個缪斯人嘅，就係、 有嘅，有嘅， 有嘅。 華盛頓即係其實咁嘅，你去華盛頓最好的一樣嘢就係睇博物館啦，而且全部免費嘅。咁但係我睇嘅嘢就雖然我喺美國咧，但係我就即係。但亦都 喺紐約嗰邊， 係啦，但亦都唔見得睇得比其他人多好多。咁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華盛頓咧，就真係可以睇到嗰啲真係一個太空時代嘅見證啦。即係譬如佢有一個真係一比一圓形嘅嗰個太空艙嗰粒嗰嚿咁嘅嘢，你可以即係係啦。而且咧有個好得意嘅，就係因為咧美國同蘇聯有啲合作計劃咧，就係你會睇到有一個好出名嘅太空嘅照片咧，就係呢一個美國嘅太空船太空艙同蘇聯嘅太空艙咧兩個 kiss， 即係兩個結合。咁啊，另外你啲太空人可以入邊走嚟走去握手啦咁樣。 OK 嚇，咁甚至乎你睇嗰啲太空人嗰啲有些太空人的 documentary 好電影都好，太空人是要學俄文的， 係 一定要學 嘅。我記得嗰套 Gravity 啊， 係啦， 係嘛？ 你要嗱識游水唔再講啦，跟住識踩水踩夠耐啦，咁啊，然後係啦，個好關關你都要係。一定要達標的，你諗住你體能好大曬咩？唔係、啊、原來一到語言你係冇天分嘅，咁就慘啦，咁就俾人淘汰啦。 即係其實 都好強， 即係其實好多太空人都要學埋俄文嘅、 啊，然之後學揸機點樣將嗰個嘢，即係將一架唔係飛機嘅嘢咁樣拍埋落去你指定嘅位置嗰度、嗯。即係如果打機叻嘅人有著數嘅呢啲就。 哦、 你要一個打機咧，有語言天分，仲要是游水叻嘅人咧，咁你即係有啲咁嘅因素，再唔即係當然仲未計埋嗰啲點樣群體相處啊， 嗯、 即係嗰類咁樣嘅即係指標啦。 我最記得睇嗰套 Gravity， 中文係咪亦做萬有引力啊？阿 Sandra Bullock 嗰套咧，就佢喺太空。即係出咗意外，咁就後尾嗰套嘢係同阿 George Clooney 佐治 古咧 就係，咁就我最記得有一幕就係、是又係要睇啲俄文，我記得佢好似睇得明定睇唔明，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好似套套嗰啲太空電影 咧？又咁講啦，到有一日，譬如話咧，原來佢哋學埋中文咧，就代表住人哋尊重你嘅技術咧，你又要學埋中文啦。 哦， 即 係 你係啊，你要 會唔會發生啊？好難講呢樣， 好難講，即係好難講嘅，因為呢樣呢啲咁樣嘅探索個技術，嗱又咁講，你話中國雖然係未比得上美國，但係佢亦都已經係領先喺地球上面好多嘅地方，佢亦都有一定佢嘅力量，去幫人哋去發射嘢去上太空。 好似蘇花中國嘅嗰個發射嘅成功率係 100%。 係啦，即係我唔知幾時啊 ，LEGO 又整唔係整 Saturn V 啦，係整神舟幾號？ 咁、哦、樣 咁啊，又係唔係係印件嚟嘅啲神舟咁寫？ 喂，你唔好話，真係遲啲可能發生。 會㗎， 而家中國個 market 係 咪出咗明珠？東方明珠塔都出咗啦，好似係咪 啊？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出神舟有嘅， 同埋有出萬里長城。 係啦， 係啦。咁最近仲因為其實因為中國個 market 咧，就出咗。一 set 咁就係成班屋企人連30晚食飯，紅當當咁樣。嗱，講真，我啊覺得冇乜必要嘅，即係我又唔會見啲鬼佬真係出嗰啲叫咩啊，成扎人喺度食火雞， 係 冇啊冇呢啲，即係唔知點解成班紅當當，我就覺得即係嗰種紅太刺眼。咁但係即係好似阿陳博咁講啦，遲啲有支神舟唔知幾多號咧， 應該會，我覺得係遲早嘅問題嘅啫，呢個遲早問題。 咁呢個我諗都要係即係領翻嗰個 market 啦，係嘛？嗱，咁即係節目就要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因為到要交個場。嗱，咁今集其實真係好多謝陳博，就即係同小弟做呢一集節目啦。咁嚟緊再有關於太空嘅topic 都一定要再找你上嚟， 好 嗱，咁就呢一集就去到呢度先，咁我哋下個禮拜再翻嚟，好，拜拜。